我国运动员林银星参加6月23号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拉开帷幕的201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，在女子63公斤级比赛中分别以抓举105公斤、挺举135公斤的成绩获得冠军，并以总成绩240公斤荣获三枚金牌。另外，朴正洲在男子62公斤级比赛中名列第二，获得了三枚银牌。